北京时间22点整。 镜头前最亲切的笑脸，每个场景都映入我双眼。 大家好，我们是 DJ 郭 PA， 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日前，在古城大理，风光 X5 全国媒体试驾会上，来自全国的媒体亲身体验了这款智能轿跑型 SUV 风光 X5 在多种路况下的魅力。作为东风风光产品 3.0 智能化时代的首款力作，无论是想买轿车还是青睐 SUV 的潜在用户，都将拥有一个全新选择。为满足年轻用户对颜值的需求，风光 X5 以轿跑型外观设计引领风潮，生命灵性的设计语言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另外，新车全系搭载全新一代超级智联系统 LinOS 4.0， 开启全系标配智联，引领新时代。同时，风光 X5 延续7年15万公里超级质保，涵盖整车加发动机，让用户放心使用，无后顾之忧，让超级质保服务引领新趋势。轿跑引领，智联引领，质保引领，风光 X5 为年轻而来。 日前，哈弗开展纯自主营贸易战，哈弗神车降2万的活动，旗下包括全新 H6、新 H6 Coupe、H6 运动版、H4、H2、HRS 2017款在内的全部热销车型将进行全面优惠，最高让利达到2万元。同时 M6 车型更是直接官降2.4万元，让利幅度涵盖车型都开创了中国 SUV 市场的新纪录。合资的品质，自主的价格，如此大幅度的让利连惠2个月，无疑是消费者入手哈弗 SUV 的最佳时机。 快车道喊红包福利又来喽！全新智能轿跑型 SUV 风光 X5 提醒您，本周五有喊红包活动哦。玩法一如既往，首先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周五的节目中，我们会公布红包口令，到时候在微信公众号下按下语音喊出口令即可。感谢东风风光 X5 对本轮喊红包的大力支持。东风风光 X5 颜值高，配置足，科技感爆棚。对了，金提示您，东风风光送的红包喊不停拿不停，多喊多得，一次不中记得继续努力哦。周五我们喊红包，不见不散啦。 欢迎收听快车道。前段时间成都车展上有一款车型让我印象很深刻啊，我们还一起去展台上了解了一下，不知道你是否记得。 当然啊，那就是东风风光即将上市的 X5 啊。别说你啊，我对这台车其实也是很有好感的。 英雄所见略同，风光 X5 定位在全新智能轿跑型 SUV， 这台车带给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它足够智能，搭载全新一代超级智联系统 LinOS 4.0， 拥有语音控制和远程控制车窗、天窗、空调等功能，同时它还拥有一系列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最大程度上的增加对用户的安全防护，这一点我是特别认同的。开这台车出去应该特别的轻松吧。 嗯，我是在展台上啊关注了它的配置，你知道吗？女生啊对一些配置还是相当敏感的。 嗯， 比如啊，我注意到它将会配置这个手机无线充电，你像这样的话，这些女生啊就完全不用担心忘记带充电线了。还有这个智能感应尾门，这个从超市出来也不用再去开车门，直接感应开启，一步到位，这是非常贴心和实用的。 这些实用的配置对于提升日常驾驶的舒适性是有很高帮助的。最后呢，我还想说说它的动力。目前看来啊，这台 X5 将搭载 1.5 TGDI 和 2.0 TGDI 发动机，提供六速手动 CVT 和六速自动三种变速箱，更可供电子换挡功能。其中 1.5 TGDI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32千瓦，最大扭矩为270牛米，2.0 TGDI 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170千瓦，最大扭矩355牛米。 嗯，这个够智能，配置高，动力足，看来这台车还是深得你我的喜爱嘛。 我们本着对性价比突出的原则来给大家介绍啊。如果有需要换车的朋友，不妨再耐心等待，在十月底的时候，这台新车就可以跟大家见面了。好，这台新车先介绍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收听快车道，新车来了，我是赫儿。 大家好，我是红城。 大家好，我老车。 最近我们这个新车发布很多啊，我们来看斯巴鲁全新的森林人上市了，这是真是全新一代的森林人啊，售价22.38万到28.58万。 这是算下来啊，用红城那个经常之前提到的那句话，是一代两代三代，现在已经传承到了第五代。那么说到这个全新的森林人，因为我当时去了他的一个上市发布会的现场，然后看到了全新森林人的车，然后就跟大家多说两句。这个车呢，外观跟之前的那个旧款呢 变化 不是特别大，轮廓呀还有那个线条基本都在。这个车主要的变化是在里边，还有它全新搭载的一套这个叫轻混合动力的一个车型的出现。 就开始也往这个新能源的车上走了。 这次的新的森林人呢，搭了两套动力系统，一个呢是这个传统的 2.0 的自然吸气这个水平对置四缸发动机。另外的一个呢，就是 2.0i 的智擎版车型，搭载一套由这个 2.0 升的这个四缸发动机和一台电动机组成的一个混动系统。当现场有个演示视频，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上楼梯，假设我们这个车在爬这种楼梯类似这样的路段的时候，可能传统的车呢，它会就是在加速的过程中，它会一停一停，因为它有坎儿嘛，你要过。 对， 有了这个电机辅助的话，它这个坎儿就会非常轻松，就会非常流畅的上，就一下一下一下，特别有节奏了，不会被那种打断的那种感觉。 就说简单点，劲儿大了呗，是吗？ 那肯定是， 就上坡啊， 它有电机辅助了， 它是有一个辅助在里边。 那也就是说，这代车型主要打的还是这个属于动力更强，然后能耗相对更低，对吗？ 这套系统啊，说的这车搭载这套系统，除此之外呢，它还有一个新加的功能。这个叫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斯巴鲁有项特别引以为傲的技术叫 iSight， 对， 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辅助驾驶这个 安全辅助驾驶， 对，特别好用。它这回在那个是往外看 iSight 往外看，这回它多了一个往里看的， 那是叫 Insight 吗？ 你这么理解没错，它是叫什么呢？叫驾驶员疲劳监测。就是它是 多了个摄像头吗？ 对，它在里边，你看那个内饰上面，就是那个中控那个大屏上面凹进去一块小屏。它那里边有一套监测系统，它会监测到你人脸的一个，就是司机啊，它只监测这个司机驾驶员。当你的司机驾驶员的脸部，比如说我们瞌睡的时候会不停的眨眼呀，或者我的 点头啊， 对，点头啊，我的眼睛眯住了，这个时候他会就像红城现在这个样子啊，你看睡着了，这个时候这系统马上就会 提醒 报警，哎，你要精神过来，然后要反应过来，然后他会同时进行一个安全的辅助。 这个报警是那种很恐怖的，那种吗？ 这个没有现场演示啊， 就直接应该说，这就是那个微信喊红包的，就是不是微信那个红包的声音。就多来几个就行，一声比一声大，一声比一声大。 可以骂你的。 然后它不单是有这个就是安全性，还有一个舒适性，体现在哪儿呢？它能够通过这个驾驶者的面部的识别啊，来调整你的座椅坐姿、后视镜角度，还有空调。 哇塞，这智能机器人啊，这是。 就是他识别到我困了之后，空调也给我调，座椅也给我调， 就是让你睡彻底睡了。 这两个这几个不是说是并在一起串联这么的一个功能， 它可以单独使用的， 它是单独的，就是说 独立的。 当你还没瞌睡，就你刚坐进车的时候，你要开车走了，那么他看见你坐进来，通过预先你输定，比如说输入红城，把你的名字输到这个电脑里面了 啊，他会扫我的脸， 对，扫你的脸之后，你有一套自己喜欢的开车的坐姿，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你一点，哎，他就把你那个座椅之前设定好的那个空调的温度啊，你喜欢多少度，你空调的座椅，你后视镜的角度，全都给你调成你最喜欢的那个。 哦，这福音呢，我跟你讲。 然后呢，这套系统最多可以使用5个人。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玩，我小时候特别喜欢那个007那个电影，不是会有那个车吗？啊，就是超级智能的，我发现现在的车就开始往那个方向去。 它扫描带问号吗？ 你说对了。 有打招呼功能。 真的有啊。 就是嗨，你比如说你出进去了，嗨红城，哎，有可能还是英式管家那种声音，我学不来啊。 Hello， 红城， 你这管家可以辞了，这什么？ 对，什么管家？哪儿的味儿？串了。但是这个真的是可玩性非常高的一款车啊！ 对，赶紧借一台，赶紧借一台， 非常棒，非常棒，我们要体验一下啊！好，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快车道喊红包福利又来喽！全新智能轿跑型 SUV 风光 X5 提醒您，本周五有喊红包活动哦。玩法一如既往，首先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周五的节目中，我们会公布红包口令，到时候在微信公众号下按下语音喊出口令即可。感谢东风风光 X5 对本轮喊红包的大力支持。东风风光 X5 颜值高，配置足，科技感爆棚。对了，金提示您，东风风光送的红包喊不停拿不停，多喊多得，一次不中记得继续努力哦。周五我们喊红包，不见不散啦。 从内到外时刻关注，从浅入深全面剖析，新车来了，为你探索热点新车，说卖点，聊创新，提供最全面的购车新讯。新车来了。 欢迎回来，新车来了。刚刚我们说了这个斯巴鲁的新一代，全新一代的森林人，可玩性挺高的，但还是咱们得试一下哈，才知道它到底这个好用到什么程度啊。 搭载 iSight 和 inSight 的系统，我编 没有 inSight 的。对，来，我们再来看一款新车，是一汽大众的探岳。 探岳， 对，这个终于这个中文命名敲下来了，是探岳了啊。这个、 英文名称叫 Taron。 嗯，对，他之前要叫的那个中文名叫什么来着？ 你别 那个 不叫那个， 没有，就是大家都在猜测。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哎， 不是，我在想发布会的时候，洪生跟我说了，说那个领导上来第一件事先否了这个中文名，你知道吗 ？Taron 的中文名称叫 探 岳，大家好，记住叫探岳，不叫。那个 对，所以这个大众的 SUV 的探子辈啊，又添了一款新车。 其实对于大家伙来说，更重要的是一汽大众有了一款所谓的这个算中高端中型的 SUV。 高端 中 型 SUV 的第一款。 对， 是的， 对，因为大众之前不是发布过那个战略嘛，它是三年五款，整个形成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这样的一个 SUV 的布局。现在呢已经这是第二款， 对， 在一汽大众下面啊，已经是第二款了。 对，反正当时探歌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所有的这个发力，然后也是非常的有诚意。那这款车上市之后的口碑也很好。那探岳，我们再来这个着重的关注一下这一款的新车。 就我特别想听洪城说，为什么呢？他去发布会不是这个亮相了，就是我特想听一个。对大众品牌不是特别感冒的人来评价 这款车， 评价大众非常有战略性的很重要的这款 SUV。 首先说两点，第一点挺震撼的，因为这个一个发布会在长城的脚下发布，还是挺帅的。他是在金山岭长城那边办的这样的一个亮相的发布会， 你能游过去，你也是挺酷的，反正 不是那个跟游泳没有关系啊，但是那一块应该是很少有说在长城上面来办这个发布会的，这个挺震撼。然后当时他们用无人机的编队组成了这个探岳的这个字，在长城上飞过，也很震撼。 那你说的这个都是发布会上的亮点，我们想知道这个车的震撼程度。我能说啊，这个车最开始跟我说，因为我们也在那个发布的同时在朋友圈里来讨论嘛， 看我晒是吗？ 对，看你晒的图啊什么的。然后当中我是觉得，这个车作为一款高端的中型的 SUV， 它的色彩竟然如此斑斓，这个让我没有想到啊。它有比如说那个 R-Line 版本的那个黄色的车身呢，还有一个是 Tiffany 蓝还是绿的这个车身啊，给人感觉哎呦很年轻化。 哦，你们关注的是这几点是吗？ 对啊，包括这个车，因为怎么说探子辈的这两款车吧，我觉得都蛮受年轻人的喜欢的。对，都外观相对来说也因为是新车的原因，它都很时尚很前卫。 对，我刚刚说了第一点震撼，第二点就是我觉得是意义。 怎么讲啊，对于一汽大众来说，有一款这样的中型 SUV 来在市场上销售，这个意义很大。而且呢，一汽大众也是踏踏实实的用自己的心思来在做这款车。比如他们说的自己的黄金结构啊，怎么叫黄金结构呢？他们是采用了这个短旋长轴的设计，然后把车内的空间做得更大了，但车呢尽量来缩短，这样来增加自己车辆的操控性和驾驶的乐趣。然后呢，它这台车未来可能还会出这个 R-Line 版本，我们已经确定了，就是现在大家伙在看的时候，它有这个 方两个版本， 对，有方的这个日间行车灯，还有一长条的这个日间行车灯， 那是 R-Line 版本的， 对，一长条的就是那个 R-Line 版本的，未来还会有 PHEV， 包括 Coupe， 对，还有这种轿跑的 SUV 车型，所以这是对我对整个Taron 这个探岳的以两点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地方。然后这台车呢眼看也快上了，然后试驾我相信大家可以陆陆续续的了解一下。怎么说呢，我对一汽大众是有一些情怀的。 啊， 你怎么也变得有情怀了？ 你听我说这个情怀怎么回事。我们东北人对于一汽大众的喜爱都要通通超过上汽大众的。 人家在长春， 就是 你在沈阳， 那也是北方了，这个倒是是， 对吧，我们在沈阳大家伙买大众的车买什么？买一汽大众， 对， 我 这个确实是不成文的规定， 一样一样。 但在南方就是大家 对 买上汽大众， 你看我们到上海很少见到高尔夫嘛， 一样的，这倒对。还有对发布会的时候他们强调了一下他们的 L2 级别的自动驾驶辅助功能。 哎，我觉得红车最后一点啊，就是我要就是引入吧，就算是这个是首目前啊一汽大众在这些车型里面首款具有 L2 这个自动驾驶功能的这样一样 SUV。 我觉得大众真的是因为它的平台叫 MQB-A2 平台了， 是的， 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平台，那这个平台下面诞生的车型确实能够带给我们一些新的东西。 对，它会更前卫一点点。 不光是前卫，你说的那都是外观上的那个。 不，我说的是技术上面，因为那个当时探戈发布会的时候，我听到他们的所有的战略布局了，我觉得它所有的在技术方面也好，科技方面也好，也是最前卫的。 而且探戈我们试了，我有试它那个就是 ACC 这些巡航功能做得很好。那么探岳应该在它那套系统基础上再做更高的优化。因为它配置更高了，它就可以完成直接在车道当中行驶，识别标线方向盘都可以省去了。所以说我很看好这台车，而且它标志着为了新中产去做。然后我仔细头脑中构架了一下咱们国内的新中产喜欢是什么样子，他们对车内的空间有要求，他们对车辆的品牌有要求，他们对车辆的科技感包括大这个整体的质感是有要求的。所以我一看这个用户画像，应该在国内的消费者还会很会认可的。而且一汽大众的 SUV 听着都要比上汽大众的 SUV 要硬朗一些。 反正这台车我看完之后啊，这个作为一个这个 资深 大众粉 来说的话，外观确实挺吸引我的。 哎， 对， 我问一个非常尖刻的问题给你啊，途观 L 和探岳 L， 就从外观和内饰和你得到这些信息， 完胜途观 L。我就是这样，这是肯定的。 哦，原来你也是对一汽大众有情怀，因为你是北方人吗？ 那是肯定的，因为当时我最喜欢那个车是高尔夫。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拿过来之后让你看，哎，无论是普通版也好，还是 R-Line 版本，那就不用说了，那都很好。但是里面呢，确实，因为可能之前我们也试过探戈，包括新宝来，这个里面变化并不是那么明显。 对，但是它那个挡把的位置还是有变化的。 那块是有个变化，那多多少少还是要有所区别的嘛。但整体来说还是变化不大，所以说我觉得是外观的惊喜大过于内里面的一个惊喜。至于说行驶品质，我相信应该跟现行的一些大众的车型相差无几。 但我还是蛮期待大众就是在保有它原来自身这个技术水平的同时的一些创新跟突破。 我跟你讲，我对大众的期待现在都是在行驶质感，包括和它的这些智能驾驶辅助功能上。 我可以这么 对，就是这智能驾驶 这么跟你说啊，这车就是你开起来会有什么感觉，会比原来大众的车所有的车之前一定会好玩。 那探戈已经做到好玩了 呀。对，一定是更好玩，更有智能化，更让你觉得便利。因为你看啊，举个例子，它现在是我们都说两驱空调，现在是三驱空调，就是你后边那排人也能开始独立控制这个后边的温度。这就是一个人性化的体验。所以我觉得整个吧，就是整个看下来的话，包括这种可玩性非常高的一个 多媒体啊，还有娱乐啊，舒适性的东西，但是其实还是大众的那个老习惯。我觉得他希望他能够这次真的定价之后啊，把这个配置与价格下探到更低一些。 哦， 就是比如说我原来20万买那个车享受不到的配置， 嗯， 如果现在要能享受到的话，多享受一些，那我相信会更好。 这个不太好说了，这就得等着 10月22号成都上市、 哎、 对，上市的时候咱们再见了。 究竟上市价格如何，咱们悉听我们10月下旬的这个新车来了详细， 大家时刻关注啊。好，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等一分不假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欢迎回来，这19款的宝马三系上市啦，售价36,800到36,600。 嗯，没错， 这 个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买啊，没毛病。就这么说，之前的节目里面也推荐过了宝马三系、嗯，然后这回这个2019款的宝马三系呢，是有一个 运动套装， 全系标配的一个东西啊。 哦哦， 2019款的宝马上市了之后有优惠吗？ 是这样啊。之前我们节目里推荐的确实都是18款，然后18款在此前的一个销售就是优惠力度确实 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不错的。我相信19款上了之后会延续这种势头， 因为19款应该是三系最后一次改款了。 你不能说我这个一个小改款车上了之后，我突然把这个以前的那个优惠给戛然而止，那这个是不合理的。 但它肯定比18款的卖的还要是贵一点，毕竟夹东西。 不，售价是一样的。 不，我说的是中端售价，比如说18款便宜3万，19款便宜2万， 不会吧？ 不会 吗？ 差不多。这个刚才接着我话没说完，被你打岔了 啊。 这个Apple 的 CarPlay 作为长轴版的车型是一个标配， 全系标配的。 哎、 那 i 车型呢？就短轴版呢？ 好像不是，那是挑配置的。 嗯，其他的就是因为它小改款，其他的真的是变动不是很大。 没事，短轴版一年走不了多少辆。 哎，其实我跟你说，不在乎空间那点还省2万块钱，那就来个短轴一样。 嗯 啊、 来吧，我们继续看啊、哎，下一辆车是2019款的传祺啊 GS4 的 PHEV9 纯电车型， 嗯， 售价是19,600。 嗯，你说的那 个 是。 补 贴前的一个售价， 对，补贴前的，它有一个那个补贴后的售价，就国补加地补之后的售价是16,380到17,380。 啊，两款车， 两款车 啊， 嗯，这车有一个地方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它的一个综合工况的续航里程已经官方宣称超过600公里， 这 所以说大家。感兴趣的话 很可观啊， 赶紧去了解了解啊、哎、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样。 广汽传祺什么时候会推出第二代的 GS4 呢、嗯、 你说汽油版的车型是吧？ 啊， 很快了，很快了， 我就说迭代的车型。 对对，很快了。 那他们会不会叫第二代 GS4 呢？ 你可以建议啊， 建议 微博艾特他们，微信艾特他们。 我天天在节目里 艾特一遍艾特不了，就无数次艾特他们。 哎，我特别期待咱们的自主品牌做车型的。 有啊， 谁啊？ 这第几代50宏光了都？ 他做了吗？ 第几代金杯了？ 他迄今为止也只叫年款，他没有第几代金杯。 嗯， 没有第八代金杯。 有， 没有第12代华颂？ 你出去跟人说，这我第八代金杯，我开的第八代金杯。 不，你让这股自主品牌能不能就？洋气？ 没有什么是一次艾特解决不了的，如果有再来一次艾特。 那我还是爱的长城吧，我最主要就是我觉得， 对对对，长城确实要是细分下来4-5代应该不成问题了。 我觉得长城真应该用代来细分自己的产品，然后这样可以很好的区别年款之间的这些各种配置的一些遗留问题。 对，以后有更有谈资，我觉得是这样。 对，第二代为 VV5， 那可不 是不是啊？多大气， 多V5，嗯， 什么？赶紧了啊！下节目我去艾特啊。那行，今天节目呢就这么多款新车。如果您对哪款感兴趣，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来跟我们互动吧。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喽，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 摇晃的红酒杯，嘴唇上染着鲜血，那不寻常的美，那些年的醉，谁重新的跟。